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时间22:00。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4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 ：AMG 做电动车噪声，携手 Lincoln Park 注重电动车行驶安全。欧洲推出超快充电，比特斯拉快三倍。快车道今日车坛一周秀给您带来车市新闻大八卦。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近日，海外媒体报道称，梅赛德斯奔驰 AMG 品牌首席执行官透露，为了让新能源车行驶起来具有声音，给行人以警示， AMG 品牌与摇滚乐队林肯公园进行合作，帮助 AMG 塑造未来电动车上面的声音。值得注意的是， AMG 本次宣布合作项目透露出了 AMG 品牌在2020年中期将会有新能源车上市，并带有提示音。可惜 AMG 并没有详细公布和林肯公园的合作细节，以及林肯公园将会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现在消费者购买车辆更多看重的是车内科技配置，全新第八代凯美瑞拥有10英寸彩色抬头显示屏、8英寸中控触屏、7英寸仪表盘液晶屏，三块屏幕可以实现信息联动，为驾驶者提供丰富全面的资讯，让驾驶更安全便捷。 据海外媒体近日公布，欧洲如今有两大超快速充电网络服务商，两大服务商提供最大充电率为350千瓦时。这两大充电网络背后的公司分别为 Anity 和 Ultra E， 前者获得了宝马、梅赛德斯奔驰、福特、大众的支持，而后者则获得了 Elgo、奥迪、宝马、麦格纳、雷诺等公司的支持。 Ultra E 公司的首个充电站已经于2017年12月21号上线，其采用了全新的充电桩，该设备充电速度是特斯拉超级充电站的三倍。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易水。 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车市新闻啊。前两天我们提到宝马了， 是这个、周三的时候， 对，然后宝马在应该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还开了个叫他们的那个， 他们叫年会， 叫家，他们叫家宴， 家宴，家宴， 家宴， 家宴， 我、这个、 做的也很中华，是吧？ 中是吗？ 中华小当家。 我记得早年间我有机会参加过一次宝马年会，就那个时候， 就是你从那个沈阳飞到大连那次是吗？ 不是，我从沈阳飞到厦门，可逗了。当时我接到邀请，我说那个您这不是有个发布会是吗？那个我说这样行吗？因为我们这边工作和采访都特别急，我说我能不能飞到那儿晚上走？他说要不您别来了。就是那因为他安排了一些就是让你能够休息一下的项目。后来我加了2天班。把活都干完然后去了 啊， 对，然后我从此之后我就上了宝马的黑名单，因为疫情大概有30多个媒体的酒的账是我签的单。当然闲话往事不再提，我们再说回来啊，这个说到宝马，其实在当时家宴的时候也是公布了说在18年的整个的一个规划。 是 这个规划，我觉得咱们应该关注一下，因为好像宝马对于 X 这个叫 X 车型 SUV 系列 啊，就是明年还是抱以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力度的。 对，因为现在的宝马，其实咱们在周三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洪城在节目结束之前说过两句，就是它的内饰 它的整个的这个做工啊，其实是让我们现在消费者，包括我们在做一些评测呀、一些介绍的时候，可能会跟大家着重去提醒一下的，就是它的做工可能不是那么的严丝合缝，不是那么的豪华，包括它的这个内饰的表现出来那种豪华感，现在也比起奥迪跟奔驰来讲，也不是那么的强势。 嗯， 所以在宝马明年的这个，尤其是 X 系列当中啊，你比如说 X 七，这陆陆续续已经有这个谍照出现了，确实很好看。嗯，那我认为比它的那个就是在车展上见的那个概念车， 概念车， 我觉得要好看。然后 X 二跟全新的 X 三，这个是明年肯定是重中之重的。X 二是要建打这个 Q 三甚至 Q 二的这么一个车，但是一定要比 Q 系列要大很多。然后全新的 X 三，你想吧，就是现在的华晨宝马 X 一已经跟现款的 X 三大小差不多了。然后现款的 X3 我觉得马上出的这个 X3 应该是比现款的 X5 要大小差不多， 就是它 绝对是要往上再卖一个台阶。 我现在听说两个版本， 嗯， 就是这个 X1 这个大这个事儿是肯定了，但有人传说 X3 不大， X3 还走现在 X3 那个套路， 那 走极致。 我认为不会是这样，因为毕竟宝马现在每推的一款车型，除非是 i 系列啊，包括 X 系列，包括他们的数字的这个轿车系列，必须是要走量的，就除了那种双数车，你比如说二系、四系、六系、八系，这肯定不走量的。 那就是可能是 X2 不大是吗？ X2 可能是不大的。你看，按照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就是二四六八这个规律来看的话，你看 二四六八是 它的一系、三系、七五系、七系好卖吧？ 好卖， 对吧？它的 X1、X3、X5。好卖吧， 好卖， 对吧？那其实就按照这个路数的话，其实宝马它既然每年都会做一个所谓的经销商，包括媒体的一个所谓的家宴，它其实对于中国市场很了解了，它能有这个家的概念，那我觉得不光是所谓的国内还是国外，其实尤其是更重这个礼数的咱们的国内，我认为其实就是一种为中国市场倾倒的这么一个倾向。 其实我觉得宝马从 X1 开始活明白了，UKL 平台出来之后，就是推出了 X1 的一个车型，然后我们看那个大个头、大小，还有它定价，宝马很聪明。 对啊， 在豪华品牌当中打了一张独辟蹊径的牌，就 对， 差的就是你们没有这个空间， 是 以小级别打你大级别。 是，但是它也不能说以小级别打大级别，它是以大空间打同级别， 差不多是这意思。 因为你想那个。X1 跟它应该是跟谁比啊？跟 S 跟 Q3 嘛， 跟 Q3 比， 跟 Q3 比， 跟 Q3 比，然后跟那个 G CLA 吧 ，CLA 比 啊，谁 GLA？GLA GLA 对对对 ，GLA 比你一个 Q3 一个 GLA 后排都伸不开腿的车， 然后 X1 后边 跟感觉跟 Q5 也差不了多少、 啊，那真的是 跟 GLC 也差不了， 不能说是以小博大，它是以大欺小。所以就是这样的所谓的差异化的这个定位。 但是华晨宝马的一系的空间没让我看，我怀疑明年会不会出这个 一系 华晨宝马一什么 L？ 现在不叫一几几 I 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本身一系它并不是一个太走量的车，而且你别忘了，咱们试驾这个一系的时候，如果它上到了一个所谓的什么120、125这样的一个数字序列的话，它的价格跟三系差不多了，那为什么不买一个三系？对吧？三系还是后续的这么一个设定，就大家其实对于宝马来讲还是有一定坚持的。 这个我觉得明年画个问号。但是宝马明年还说还要陆陆续续建设这个充电网络和其他的一些东西。 对，这个我觉得 要看 往日后看。往日后看的话，包括人家不是还有吗？那 BMW 的 i8 Roadster 和那个新的 i3， 对， 包括什么 还有电动 mini， 对，电动的 mini， 实际上电动 mini 早就有了，但它一直没有这个成为这个市场上网络当中所铺的一款车型。 我们看看吧，也看看宝马明年的发展，看看他们车究竟能做的有多大啊！好，这一段我们先跟大家休息到这儿，说到这儿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蓝，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吧？是很简单，像是精致装扮，显得通。 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继续八卦车市新闻。前段时间还有一条新闻还是挺引起我们关注的。观致汽车。观致汽车好像在半年前吧，说有把这个有一部分股权拿出来再引入投资是吧？然后前一段时间，也就是在等于说在12月末的时候，然后宝能集团成为了第三家投资方。现在等于说观致汽车有三家投资方， 是 一家是这个奇瑞， 奇瑞量子， 哎对，三家。然后说预计呢，三方还将共同为观致带来65亿的增值。 现在是这样，就是。市面上啊，其实对于观致来讲，我认为它是分几个层面的。如果说对咱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其实大家知道观致，或者说是对于观致产品的这个理解，我认为还是停留在观致三这个轿车身上。就是包括观致五，虽然我的小区的院子里边有一辆这个邻居有一个邻居买了一台观致五，但是我相信他并不是太熟悉这款车型。所以在大家面对于观致的这个认知相对来讲可能会稍微差一些，这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层面。然后对于媒体层面，尤其是财经媒体方面，他们可能一直觉得这个观致它的不管是年报来讲，或者说它的这个所谓的投资什么占比啊、盈利率啊、盈亏率来讲，它一直不是很好。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的媒体是直接看衰观致的。然后对于汽车的这个垂直，或者说对于我们只针对产品而言的这些推荐来讲的话，实际上观致它有比较强的 产品力。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承认的，只不过就是由于它的店面，它的所谓的这个年报，它的所谓的这个品牌知名度，然后咱们的消费者的知名度不高，导致了就是它的产品卖不出去，没人去到店去看，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在跟别人说，包括跟自己朋友说这个自主品牌的时候，实际上我会把这个观致，就是以我个人观点啊，简单的看成一个很不错的自主品牌，就跟现在的比如说蔚来，比如说领克，比如说魏，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观致实际上比，尤其是比领克、比魏，它其实还是早走了一步，而且早走了好几年。 早这几年其实就尤其是早那几年的财报就拖的会很不好看。 早这几年啊，说实话 压力也会大， 它的压力太大了。就是前两天我跟福特的一个朋友在聊 啊， 然后我们就同样在感慨，你比如说 SUV 没有火的时候，福特光光光拿出了三款 SUV 产品，一个是翼博，一个是翼虎，一个是当时还叫 Edge 锐界 啊哈 啊，这三款产品如果放在现在你推出的时候，对吧，你完善一下产品力 没办法， 那你想，那肯定是 有一种， 咱不能说是 机缘， 对，那你不能说是大火，但至少能够好卖，更好卖一些。但是你就是，有点像最早的这个所谓咱们跟大家讲的那个大众的产品过剩似的，你就提前拿过来了，消费者可能买就买了，但是他不认。 其实真是早，哎呀，就有些东西咱们不能去那么去聊，但是这回宝能的入资，我们相信也能让观致重新再有一轮新的。这叫什么叫 崛起的涅槃重生 啊，这个说的有点太夸张了。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观致当在去年的应该是临近十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相信它的负面的这个能量是最多的时候，因为大家就是一致觉得好像观致已经快不行了。但是我还是依然认为，就是观致既然是能够创造出来观致三这样的产品，观致五这样的产品，其实它的这个产品力还是够的，它只不过需要完善的是自己的经销商网络和真正的一个产品的这个更替，以及对于消费者的这种承诺的。 你是还是从硬实力来看，我两点我觉得还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第一就是其实我们真的不太知道90后和00后在选车的时候不太了解啊，他们所关注的点是什么。但是之前观致做了一个那个疯狂的观致超级购车秀， 对， 这个东西我从侧面了解到一些很多年轻人觉得那特别好玩，觉得挺好玩的一个东西。然后他们不说，那就我说那车记住吗？啊，观致吗？我说观致几？那不重要，我记住这牌子了。 哦， 我觉得这就行了，我觉得这特别特别到位。所以当初应该是宁树友先生去主要来推的这个， 对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有趣的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就是宝能， 宝能集团其实在我早年间我一直在关注它什么，它收购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电动车公司，收购这个收购那个，其实宝能集团还是挺有钱的。然后另外除了有钱呢，他还在自己的整个的产业当中投资了很多关于新能源车生产啊、测试啊、研发啊、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部分，他一直在、 就是、将来啊、实际上有的就是有很多这个品牌，我觉得可以向观致这块儿去，咱不能是学习，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互通有无。就是观致它虽然量不是特别大现在，然后销售的这个不是特别的给力，但它可以做其他的辅助的一些配套。如果它做完之后，它可以再往外输出技术。 现在是怎么说，造车已经成为很多人一起在玩的一个游戏。 没错，其实实际上就是待会儿咱们要跟大家再说的，有好多造车是其实就是很多家东拼西凑在一块造起来的。 哎，但那车呢又凑巧又开的还不错，是吧？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继续关注车市新闻。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继续八卦车市新闻。其实接下来这一段我们就也不应该说从哪条新闻说吧，但前一段时间确实有一个叫威马汽车这样的这个发布会，首款的量产的 EX5 车型曝光出来了。 是威马汽车如果说它的量产车有试驾车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拿到，因为威马汽车的 核心合作方是吗？ 这个核心广播媒体就是咱们讲 啊。其实就是你知道我是怎么看这事儿了吗？就我觉得突然之间一夜呀、就杀出来个威马， 就是你当时看这个标的时候，是不是还觉得这是叫苹果音乐 啊？没有，我当时以为是某电音的厂牌，这种 对是， 但是 他当时他的那个车头前标是会动的，这其实就是那种节奏 啊， 就是一种节奏， 这就。而且挺，我后来我又做了一些调查，因为前两天也是在网上有一些媒体把这些好多的现在说造车新势力的这个电动车的东西都码出来了。 先跟大家来大概盘点一下啊，就是大家现在比较知道的，未来大家肯定知道，对吧？ 对，前两天特别火的， 然后车和家大家肯定知道，因为这是这个汽车之家这个前 CEO 理想，是吧？ 像摩托车的电动车是吧？ 然后小鹏，这个是这个叫小鹏的一个 CEO 来进行创始的。 但我没看到过车，基点我见过。 基点，咱们啊，其实去年是有 IS6， IS6。 我有去看过他们的， 然后 发布会， 威马这是蹦出来的。 对， 电咖这是属于那种叫 怎么 说呢？国民车，就是有点像比低速电动车要更高端的那种感觉。 哦，明白了。 然后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比如说领跑，是零。零跑应该是零排放跑，就那样的感觉了。零跑汽车， 这名儿 还是叫爱驰 EV， 其实应该就是它叫爱驰 EV， 没申请下来，就只能叫爱驰 EV 了。 哦，这可能用了一个谐音，前途啊，前途的话就是那个小翅膀，就是那个 之前 小的蜻蜓， 超电超级什么超跑， 这个是长城华冠下面的一个那个设计团队给做出来的一个车，然后还包括了有很多，其实还有很多死的， 那就不 是还有很多死。 现在尤其是这些，就是我们还能在目前在台面上说，现在人家还有个商业模式，还能在融资，还有后边还有注资的， 对， 这样几家， 对，别忘了还有 FF 啊， 贾先生呢 ？FF 贾先生不是美国企业吗？现在？ 那也，他至少是咱们的中国人吧，是吧？ 我挺逗。前两天我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贾，就我的微博一直还留着他，我就想看看他什么时候能把真正能把车造出来， 他什么时候能回国，是吧？ 然后 F 他其实是很执着的一个人。 F 没问题，我想了，因为我看他在做电视的时候，当初我从很多角度来看这件事儿，就是我担心他商业模式会断，那商业模式断的话，他看能不能靠出卖下面的一些资产来 来变现， 再去变现， 再去最终你来达到最终的东西。嗯、 但实际上这招本来想的就很险。 就我们从乐视的这个现在目前我们的电视终端上来看吧，你会发现它很多核心内容已经没有了。 你比如说它的乐视体育现在已经变成了 PPTV， 就是 PPTV 把乐视体育给接下来了。 哦，那就是还好，有人收了，就证明这钱还能回得来。 回不来了，这是变到了 PPTV 旗下，它只不过一个低价收购了那么一个盘子，因为毕竟乐视体育当年还是比如说有、 拿了很多赛事 啊，对，很独家的一些东西，包括影视。对吧？ 不，这个就不要提了。乐视投的电影，我可以这么说，头一部难看一部。真的，后来我一看到乐视的这个片头，我就觉得完了，电影票买赔了。 好，继续说。其实， 继续说回来， 其实要说回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几家的这个品牌啊，比如说蔚来啊、车和家呀、小鹏啊、极点呀、和其他一些品牌，就是大家在想到这些新能源车型或者说是新品牌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到它的一个资质问题。这个资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到底是以一个让别人代工的这种形式出现，还是我自己有单独的门户去做自己的产品。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概念。 现在应该说好像除了威马都是以代工或者以谋求合作的方式来做的，是吧？ 对，尤其是前一段时间蔚来刚刚上市之后，然后其实 有人质疑过，说 坊间上就有所谓的负面出现， 代工行不行， 他大概是这样，他不是说代工行不行 啊、 是江淮是蔚来自己把这个江淮未来这个四个字给抠掉，然后在自己当时发布会的展车上屁股上是光秃秃的，但是从这个坊间流传的一些这个谍照上面，就是在从这个江淮生产线上下来的这个未来后边是贴着标的，是江淮未来的标的。 那这次发布会江淮知道吗？ 我相信， 所以这个代工是也有一部分股权在里面的。 我还真不知道，就是江淮对于这个 未来 到底是怎么去合作的。但是你要按照这种方法来说的话，咱们阴谋论一点，实际上未来自己也不太愿意让大家知道这是江淮给我做的车，对吧？ 因为 你想买未来的车型，它现在这个应该叫什么 ES8， 那款车型它就是在所有的补贴前，它卖到四五十万。对吧？ 对， 然后他这一波的消费者能掏出四五十万的消费者，他会去 care 说你这是江淮的品牌吗？我觉得他值得 care， 他绝对会去关注。我不可能让我一个花了50万的车是一个江淮的。对啊， 那未来你要是买大众的电动车，你也得过江淮这一关。 那是人家是正经合资啊。 哦，合资工厂。 对啊，有人家正经的合资工厂啊，人家是有大众的体系在里边的。 那我 正因为未来没有自己的生产， 那我觉得未来也聪明一点，就是他可能未来还想吊着合资大众的这个，到时候再说。 我觉得有可能江淮只是一个跳板，未来的未来啊，如果说有那个合适的机会，他潜能，比如说上来之后，或者他有资质之后，没准就会把江淮给停掉。 哦，所以因为他现在是 没有办法， 也在建工厂嘛， 他现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说未来的这个就是以后的这些电动车品牌，我们也应该持续关注。因为我们真是觉得5年10年间您真就应该会买到这样的车了。 对，因为咱们刚才说的那些车型，它从几万块钱的到几十万的实际上都有。所以说电动车大家不要想呢，就是一定非常非常的远。我认为有的再过那么3、4年、4、5年的时候，咱不能说是家里每家都会有一辆电动车，但至少大街面上10辆应该会有3到4辆车是电动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就很可能直接一步接受电动车。 对，尤其是电动车在做的更加个性化、更加定制化的时候， 哎， 对吧？在包括自己将来更棒的这个电池续航能力的时候，而且未来不是说它能换电吗？如果说大家都可以换电的时候，那其实电动车的一些所谓的续航问题呢就解决了。 对，所以这事儿呢我们也持续关注、 都是好事儿，就看大家怎么去理解。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威马汽车这个品牌，因为我们觉得它无论从融资啊还是团队上面，现在目前看还都挺靠谱的。好，我们期待产品啊。那好，今天咱们呢车谈一周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有什么兴趣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明天见，拜拜。 拜拜。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